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2个1。 你们都怎么了？都1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Power Music。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Since I thought about you, it's been a while. Have you thought about me too? I'm meeting him at the place that we used to. It's been a while since I thought about you. God, he almost looks like you in the dark. Sitting in the same corner at the bar. Yeah, we took so many shots, we went too hard. God, he almost looks like you in the dark. He got out of drink before I could notice that Jack and Coke 说生活当中呢，总会遇到一些很难熬的时候啊。当你觉得自己熬不过去的时候呢，觉得太累的时候呢，你去告诉自己要再撑一会儿。当你把这个事儿所有都经历过去之后呢，你会发现自己变得更强大喽。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欢迎各位小伙伴们的准时光临，我是春辉。我们说被格莱美提名为最佳流行男歌手的 Daniel Porter 呢，那么在金曲奖上的表演呢，是鼓舞震撼着每一个年龄阶段的观众啊。那他的热门单曲 Free Loop 还有 Whole World Around 呢，延续了他标志性的钢琴技巧啊，他们都成为不朽的热门歌曲了，今天呢仍在流行。那这一次呢，他更加充满惊喜的和女歌手于文文合作了一首全新的单曲，我们一起来听听看。那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是 Survivor， 掌声有请。 There's a rock inside your pocket. There's a shadow at your feet. There's a hole in the depths of your soul. Another villain who they want you to be. Every bully is a prophet. Every puppet on a string. 两位顶级歌手合作的一首单曲，果然是不负期待哈。所以这样一首歌曲呢，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电影《斗鱼》当中的片尾曲《我们一定会再相遇》吧。那这样一首歌呢，是法兰黛乐团呢为纪念失去的好友而创作的啊。那歌词呢也是表现了温情治愈的概念，以平行宇宙来想念，纪念心中已逝去的人事物啊。歌曲呢是极具层次感。那主唱法兰呢，以细腻的嗓音唱出了对未完成诺言的一种期许，期待未来一定会再相遇。所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吧，来自法兰黛乐团带给我们的《我们一定会再相遇》，掌声请。 尝试让自己不再想。

是过敏，不是很爱你，那是划分着，不是依然想念着，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小毛病，过了这个春天就会自然痊愈的。怎么过敏让我想起你，怎么划分着，总是规律提醒着，从你开始接近到离去的小剧情，过了这个春天我还会不会想起你。 奇特的半音和弦乐像独行在爱与不爱之间的却步和刁钻啊！那么在真正的打出喷嚏，那感受过过于敏锐的细胞终于真正破裂痛楚之前呢，那让这首歌徘徊在心上，陪你在半梦半醒的犹豫里再多待一阵子吧。所以呢，这样一首歌曲真的是很纠结哈。好啦，我们来继续听歌，下面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 Lady Gaga 的一首歌曲啊。那说到 Lady Gaga 呢，她就一向是想着这个穿着非常前卫大胆出众啊，然后呢不可否认他的音乐呢也是同样的令人惊艳啊。像那首歌曲呢跟以往有点不太一样啊，具体什么呢听过就会知道了。我们听听看这首歌曲，来自 Lady Gaga 带给我们的 Look What I Found， 掌声请。 I'm alone in my house I'm out on the town I'm at the bottom of the bottle I've been knocking them down I can't get back up on my feet See the lights on the street like stars But look what I found What I found another piece of my heart just laying on the ground another 新的起点，新的世界就

哇哦，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穆小雅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幻梦》。歌曲呢延续了穆小雅一向的诗意的作词的一种风格，跟那些直击心灵的歌曲相比呢，这样的一首呢是更具哲理感一些了。或许呢成为不了爆款，但是呢呈现出了穆小雅的另一面，迷幻颠视的编曲非常符合《浮生幻梦》这一主题，真真假假求不得，是是非非怎奈何。那这样的歌词呢，是不是也激发了你对镜花水月的人生感悟了呢？所以这样一首歌曲呢，我们也感谢我们的穆小雅带给我们这样的一首，值得我们思考的一首歌曲《幻梦》，你记住了吗？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吧。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一首新歌啊，看看你是否会喜欢。我们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吧。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梁欢推出了全新电音单曲《自己跳舞指南》，典型的 funky disco 节奏，搭配你自己跳舞，你跳自己的舞这样的歌词，把你从刻板拘谨中解放出来，唤醒那颗爱音乐和想跳舞的心。孤独是一个人的狂欢，没有舞伴，自己也能跳起来。这样的歌不需要多说什么，开大音量，让自己身体动起来就好了。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梁欢《自己跳舞指南》。 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慧。下面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方大同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 Throw It Off。 那 Throw It Off 的字义上呢，就是脱掉舍弃的意思啊，也寓意着把阻碍自己成长的事物抛开，那追随自己内心的声音。那所以呢，一起跟随着动听的旋律，那闭上眼睛感受从歌曲当中所传达出来的自然舒适的一种能量，透过延绵无尽的山景以及广袤无垠的天空，感受方大同对音乐的初心以及浩瀚无垠的心境，将零心的概念诠释得淋漓尽致。所以听听看这一首歌曲吧， Throw It Off， 掌声有请。Off 来自方大同啊，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好了，节目呢又到了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我们听听看这样的一首歌，它的歌曲呢我们很少听到，但是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真的是一首经典的作品。那什么歌呢？这是一首非常复古的电影作品，是来自钟舒淇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裸泳》啊。没错，在80年代的电影当中呢，人们是怎样凭空想象出来未来世界的模样的呢？用细致的表达方式，就是那些年代独有的特质和唯美的画面，深刻的印象吸引着钟舒淇啊。那80年代的音乐旋律呢，也启发了他的灵感，那于是便制作了这首以80年代的音乐风格为创作蓝本的作品。话不多说，赶紧来感受一下来自钟舒淇带给我们的《裸泳》。 好吧，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呢明天再会吧。